行政長官、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創新科技局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發展局局長、 商經局局長。 問責官員有幾多？你又聽得清唔清楚？ 歡迎收聽星期六問責。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長。 熱門議題深入討論。 多謝你意見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個責任解話。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個鐘頭俾你聽清楚、問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問責。 為我哋講解一下，交俾你。 局長，唔該。 呢首歌送俾我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喺我屋企。 将香港抵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有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咧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即係講下嘅交通嘅議題啦，翻工放工呢啲繁忙嘅時間，無論係喺鐵路定係喺一般嘅馬路咧，人逼人啦、塞車或者等幾班列車呢啲經驗咧，喺香港嚟講都唔少人都有遇過呢啲情況噶啦。相信見到有政黨咧就預啊嚟緊新界北咧會陸續推出一啲大規模嘅發展項目啦。咁尋日咧就提到一個叫做重塑本港交通運輸承載力嘅一個倡議書。民建聯提出嘅呢個就話係促請政府應該係重新審視本港嘅運輸系統現存嘅問題，提出一啲建議啊，包括就係話泊車轉乘嘅概念啦，可唔可以再做多啲啦？有關於智慧出行嘅藍圖啦，同埋而家啲隧道收費結構咧，都有提到一啲建議，希望可以解決咧日後咧南北交通咧流通更多嘅時候咧，可以解決一啲等等唔同嘅交通嘅問題嘅。嗱，逐樣講下先。對於成個嘅交通發展會點啊？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香港而家啲根本性嘅交通問題咧？都想聽下佢哋嘅睇法嘅。電話旁邊就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陳恆斌，講下你哋預計咧，因為未來嗰個人口增長同埋成個即係發展可能移咗去新界北，會有多一啲人去住啦。你自己都有一啲關於交通發展上面嘅建議嘅，簡單講下先呢個。 係啊，多謝各位嚇。咁咧就其實我哋睇翻轉頭咧，過去十年香港人口增長咧就 7.8%， 但係喺新界咧個人口增長就 9.4%， 即係接近一成嘅人咧係喺新界增長咗嘅。咁喺新界增長咗嘅，當中呢批市民咧，其實係個收入咧，其實都增長咗嘅。整體上香港咧個收入咧，過去十年咧就增長咗64%嘅話咧，咁新界咧就增長咗82%嘅。咁即係話呢個現象咧，其實就係一個中產不易嘅現象。咁中產不易咧，其實佢買車咧都係即係負擔得到啊。咁所以過去嗰十年咧，其實我哋香港嘅車輛增長咧係差唔多增長咗40%，即係話多咗一倍嘅私家車。咁呢啲車嘅增長咧，其實為我哋道路嘅負荷本身已經帶嚟一個比較大嘅負擔。咁但係若果我哋未來咧繼續喺新界北進一步開發嘅話咧，咁我哋嘅交通問題咧都係會越嚟越嚴重嘅，咁所以而家塞車咧就唔止係即係九龍啊、港島市區嘅問題，塞車咧都成為新界好多市區嘅一個即係大家嘅通病嚟嘅。 嗯， 咁所以我哋要處理一下就係一個係本區裡面嘅問題，一個係跨區嘅問題，同埋未來所有隧道咧，當政府收翻專營權之後咧，就全部都係屬於政府嘅。咁所以我哋要趁機會咧喺大嘅發展或者係好多即係新界北嘅新市鎮 未落成之前咧，我哋要超前去做一啲嘅規劃。咁所以我哋提出有關嘅呢一個方案啦，就係希望係提升一下現有我哋交通嘅承載力。點解要提出呢個方案呢？就係我哋見到未來其實喺新界西北啊等等地方呢，大型嘅運輸基建呢係未建嘅。咁所以我哋短期十年之內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將我哋現在嘅道路啊隧道網呢嘅承載力係提高，去應付呢一個新增嘅人潮囉。 我見你有幾個大嘅建議，不過我想逐個講，就係其中話泊車轉乘嗰個嘅，你哋個睇法係點啊？因為而家已經有一啲停車場係提供一啲泊車轉乘，即係等一啲揸私家車嘅朋友去到某一個地點泊低架車，就坐翻啲公共交通工具嘅。依個係你哋再諗住再有啲建議係嘛？ 係啊，冇錯。嗱，而家九成嘅市民出行咧係用公共交通工具嘅。咁而家嘅運輸政策咧都係以鐵路為骨幹嘅。咁但係當人口增加咗，鐵路又擠迫咗，就以屯馬線為計啦，而家都塞到不得了嘅，有時係好幾班車都上唔到嘅話咧，咁市民都可能即係會諗下，究竟我搭車定係揸車？咁若果係即係所有人都走去揸車咧，咁個交通就會越嚟越擠塞嘅。我哋就要考慮下，而家政府雖然話鐵路為骨幹，咁所有泊車轉乘咧都係依附住個鐵路站嘅。而家香港大概有10,000個車位咧係做泊車轉乘嘅，咁我哋就認為咧應該係善用路面交通啦。譬如話我哋巴士喺好多區都有泊車，都即係都有啲轉乘站嘅，譬如話大欖啊、小欖啊呢啲地方都有轉乘站嘅。但係呢啲轉乘站咧就冇泊車位嘅。咁若果咧喺呢啲轉乘站咧嗰度係起一啲泊車位咧，咁新界嘅人咧就可以係揸車去到轉乘站啦，然之後佢就坐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出市區，咁就減少咗出市區嘅一啲私家車啦。咁就其實呢啲即係轉乘站咧，興建泊車轉乘咧，我哋認為係可行嘅，因為譬如話大欖隧道咁啦，而家佢係一個好大型嘅轉乘站。咁大家都可以喺嗰度坐到唔同嘅巴士，咁但係附近得26個車位，咁要大家泊車轉乘呢個係不現實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政府係喺新界興建4個大型嘅泊車轉乘站，咁令到呢市民係譬如話住喺村落啦，或者住喺即係新界比較偏遠少少嘅人呢，佢即使揸車都可以泊低架車，跟住呢搭巴士出去。我哋見到就係譬如話大欖隧道可以興建泊車轉乘啦，小欖啦，甚至乎未來東涌嘅人口都會急速增加嘅，咁東涌附近都應該要有個泊車轉乘，同埋新界東嘅馬料水嘅附近咧，嗰度都有好多空地嘅，都可以做泊車轉乘嘅。咁若果將呢個政策咧都作為我哋運輸政策咧，我哋相信嗰個道路或者人口增長咧帶嚟嘅交通衝擊咧係會減低。 我想搞清楚咧，你哋呢一個泊車轉乘咧，主要係咪我聽落係針對巴士啊？因為我見譬如而家港鐵咧，好多時候嗰啲繁忙時間咧，其實有啲線路嗰、那個即係載客率都好高噶啦嘛。再泊車轉乘，啲人再坐多啲去公共交通工具，會唔會承載唔到咧？咁另外咧，我見你哋其實講嘅泊車轉乘，有啲係咪喺過海隧道噶？又有冇即係一啲位真係起到一啲泊車轉乘嘅車位咁咧？ 分兩樣嘢，一樣咧就係話今次我哋呢個提議咧，就係針對住巴士嘅泊車轉乘嘅，因為我哋過去見到咧，其實巴士公司都開咗一啲比較收費貴但係好舒服嘅巴士啊，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其實喺巴士做泊車轉乘咧，其實都係有好處嘅。因為如果你進一步在鐵路上面做泊車轉乘咧，我哋擔心鐵路嗰個擠迫情況咧係即係唔能夠再應付。因為而家我哋主要嘅幾條鐵路咧，已經係喺繁忙時間超過100%嘅載客率。咁若果係我哋要進一步去發展呢種公共交通嘅轉乘咧，其實巴士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所提出嘅泊車轉乘咧，就係就住政府過去都冇做嘅，而政府應該做嘅就係巴士轉車站嘅泊車轉乘。咁另外咧就係幾條隧道啦，嚟緊都會收歸政府所有，咁喺政府收翻之後咧，幾條隧道嗰個收費大家都要求佢減㗎啦。 咁但係若果減咗價，大量車過咗海咧，亦都唔掂嘅。咁所以喺呢啲收費廣場咧嘅地方，其實應該係可以做一啲泊車轉乘。而家政府做緊嘅一個咧，就係免停車繳費嘅電子收費系統。咁若果將來所有車都唔使停車繳費咧，就唔使咁大個收費廣場啦。咁收費廣場咁闊嘅空間咧，其實要嚟做咩咧？最好就係要嚟興建一啲上空嘅泊車轉乘站。咁泊低架車，坐一啲接駁嘅車過海咧，其實都好方便。 明白。另外見到一個啦，你哋就建議喺隧道收費都有啲諗法嘅，就係按住隧道使用嘅需求啦，喺朝早或者黃昏呢啲翻工放工嗰啲即係叫做高峰期咧，就收費可能會收貴啲咁。呢、這個諗法係點啊？具體 嗱，而家咧就有兩條隧道都未係政府嘅，咁就係、是、西隧啦，佢2023年嘅專營權到期，跟住咧大欖隧道就2025年嘅專營期到期啦。咁若果呢兩條隧道專營權到期收翻之後咧，其實全港所有隧道咧都係屬於政府嘅。咁今次我哋提出咧，我哋要考慮一下究竟隧道收費係為咗做乜嘢嘅？以往就可能係自負盈虧啦，咁但係即係有部分嘅隧道或者係橋隧咧已經係取消咗收費。譬如話我哋喺即係大嶼山嘅青馬大橋，又或者新起嘅嗰條隧道都係唔需要收費嘅話咧，我哋就要決定究竟隧道收費係為乜？我哋認為咧，隧道收費就係要嚟咧控制車流嘅。咁所以當幾條隧道收返之後，可能大家都會要求佢減價。咁譬如話之前政府都提出過三隧分流計劃，咁但係三隧分流計劃呢，我哋認為就可能會造成三條隧道一齊塞車，因為你西隧減價，紅隧加價，咁紅隧嘅車湧曬過西隧嘅話呢，咁對於搭巴士呀、或者其他乘客呢，都會造成一個塞車嘅影響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呢個收費系統呢都應該要用一個時變嘅收費嘅，即係話按照唔同時段，喺塞車啲嘅時候咧，佢收費貴啲；喺唔塞車嘅時候咧，佢收費平啲，咁先可以做到疏導交通啦，令到市民選擇一啲時間出門嘅時候咧，都選擇係一啲唔係高峰期。 嗯 ，OK。 咁希望做到一個錯峰出行咧，令到隧道嗰個承載力係高啲，因為未來我哋都見唔到有新嘅隧道會落成啊。咁所以而家隧道系統咧，都應該要再考慮一下佢嗰種收費模式會唔會係即係造成進一步嘅擠塞咯。Okay。 但問題我就想問啦，即係係咪真係呢個時變即係因為因應唔同嘅時間而收費唔同，令到啲人翻工真係會有唔同咧？因為呢個就涉及到有一啲工係咪真係可以咁彈性咧，同埋成個勞工市場啊，啲僱主係咪配合啊等等。因為我就擔心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可能一啲基層嘅人士，佢哋即係可能冇咁多錢嘅，或者收入低啲嘅，咁佢哋就可能因為你呢個時變，咁就可能要早啲出門口啊，或者揀一個平啲隧道費嘅時間去啦。咁就變咗一個情況，就係一啲一啲收入低啲嘅人就變咗去提早翻工，一啲收入高啲嘅人就佢哋可以用錢去買時間，變咗嗰啲嘅成個即係佢哋嘅 bargaining power， 佢哋再嗰、那個一啲嘅即係基層人士會變咗會仲受到剝削，會唔會有可能係咁樣？ 嗱，呢個我哋喺設計呢個收費嘅時候，我哋都考慮過嘅。若果按照之前三隧分流咧，就真會出現呢個問題嘅，就係、是即係你翻工或者係打工仔，你坐巴士都好啦。嗰、那個擠塞情況就會嚴重咗嘅。若果我哋即係所有嘢乜都唔做嘅時候咧，搭巴士一定會越嚟越擠塞嘅。咁所以我哋要喺高峰期咧收貴啲。咁你搭巴士都係咁嘅價錢咧，就可以即係更加暢順咁過啦。咁令到揸車嘅市民佢喺稍遲出門或者係稍早出門咧，因為佢時間比較彈性啲嘅話咧，就可以讓出條路咧，讓即係大型嘅集體運輸啦，譬如話巴士咧，佢係可以更加順暢嘅。咁若果收費隧道係平咗嘅話，咁所有私家車同巴士湧埋一齊嘅話，咁咪條路仲塞，咁基層市民嗰個擠塞情況就會更加嚴重。咁呢、這個建議咧，其實我哋係即係考慮到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是、隧道喺一啲非繁忙時間咧，佢甚至乎唔使錢嘅，譬如夜晚佢唔收錢。咁運貨啊，或者係做一啲可以喺夜晚進行嘅工作咧，佢過條隧道咧會更加平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比較早嘅時間，譬如話我哋運貨又好，有啲 揸車嘅朋友，佢喺高峰期嚟之前，佢過咗海，跟住先翻到公司食早餐。 Okay. 然之後咧，喺好擠塞或者好高峰期嘅時候咧，條路暢通咗咧，咁搭巴士嘅主要嘅打工仔咧，就可以更加暢順啦。咁過咗高峰期之後咧，佢個價錢就即係慢慢回落。其實呢時候咧，紅隧嘅車咧，亦都可以利用呢啲，譬如話西隧過海咧，咁就會令到大家個交通都會暢通咗。 OK， 好，唔該曬陳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斌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就住佢哋有關於交通發展嘅建議，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有公共運輸研究組發言人鄭顯琪，早晨。 系早晨， 早晨郑兴奇，有针对住民建联咧有啲建议，就即因应住而家新界北咧有啲嘅发展项目啦，嚟紧可能一啲南北嘅人口或者人流咧，每日翻工翻学咧都可能会流通得更加多，咁佢哋就有啲针对交通嘅建议，其中提到啦泊车转乘，希望可以鼓励多啲市民泊车转乘啦。佢头先提到喺一啲大型嘅巴士转乘站咧做泊车转乘嘅，呢、這个点睇啊？ 我見到有幾個建議，我覺得都我自己幾唔中意。好老實講，你話大欖隧道嗰個轉乘站咁樣，其實而家如果睇翻實際個情況，其實而家回招大欖隧道就是、元朗塞緊落去大欖隧道，而你將嗰個轉乘站擺落去大欖隧道，其實係唔會有幫助。其實你應該咁講啦，即係我覺得冇錯嘅，係盡可能喺啲轉乘地點等啲人盡快散咗出去，咁但係唔應該濫用個別一個轉乘地點嘅，即係其實你問我其實個諗法應該係盡量發展為零，同埋我哋公共運輸研究組都成日強調就係話，所有轉乘係一種有機嘅結合嚟嘅，即係唔可能係我好 specific 指示你去某一個點去轉車咧。其實嗰個用法唔理想嘅，而我其中一樣我最擔心嘅就係話，佢好似佢建議嘅大欖隧道轉車站上面，佢直頭有上蓋嘅物業發展項目嘅，呢件係好大件事嘅，係唔應該咁做嘅。更何況其實講句得罪，其實暗度陳倉，因為其實我哋正正就講緊我哋唔想你發展呢、這個郊野公園嘅邊陲，而當大欖隧道收費嗰、那個轉車站，其實旁邊係有一個郊野公園邊陲，去政府曾經政府啊，或者有個別嘅團體曾經建議話不如嗰度勾地發展啦。但係而家就好大鑊啦！你而家同我講，喂，我就喺條路上面起俾你睇啦。其實係好大件事，我唔即係呢啲其實係一個好即係我覺得好。好蛊惑嘅一个方案，我个人系好反对嘅。你问我，即系如果喺嗰啲位置加一个转乘站，咁再讲咁头先讲到转乘呢个问题，但系有样嘢佢个方向我同意就系话转乘系唔应该针对净系落铁路嘅，呢个系重要嘅，系市民系有选择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轉乘，如果我哋講緊個想像仲係轉乘，係揸架私家車去中間一個轉乘點，去不論轉乘鐵路或者巴士又好，其實都唔啱嘅。你問我， 你哋應該覺得係點咧？你覺得個轉乘建議應該 其實個轉乘應該係我哋成日會強調係盡可能最後一里路，咁即係可能係一個理想啲、順暢啲嘅交通，去到一個市鎮嘅中心，例如好似翻返去上水、翻返去元朗咁樣，或者以後新界北一啲唔同嘅新市鎮，盡量去翻個市中心嗰度。咁然之後，大家就可能最後一里路最環保係點樣啦？係唔應該用私家車啦，係應該你可能係一啲可能係一啲電動嘅輔助交通工具。咁當然政府未配合啊，即係例如話一啲電動嘅單車、電動嘅滑板車嗰類，其實洪水猛獸咁嘅運輸署嘅管理。咁但係嗰啲其實係幫到市民嘅。或者真係用翻而家嘅新界都好，新界東比較用得多啲嘅，用單車接駁去到鐵路站咁樣或者去啲大嘅巴士轉乘點，其實應該係咁樣做，而唔係仲諗緊點樣幫私家車轉乘，我覺得係唔應該嘅。當然你我會同大家講就係話，鄉郊地方係可能都需要私家車，呢、這個可以理解。但我哋睇翻一啲而家係用緊私家車去做轉乘嘅地方，例如乜嘢呢？西貢好大件事嘅，其實而家西貢而家因為其實西貢嘅鄉郊發展太快啊，太多啦，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民建联咧，就提出一个建议，关于一啲运输系统而家嘅问题，有一啲建议，包括咧就系泊车转乘概念啦，同埋一啲隧道收费结构有啲咩嘢嘅改变嘅建议啊。继续同电话旁边一位嘉宾倾啊，有公共运输研究组发言人郑显琪，早晨。 系，早晨。 郑显琪，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头先就讲咗泊车转乘啦，咁另外一点咧就提到隧道收费方面咧，就有一个叫时变啊，即系按住隧道使用嘅需求啦，唔同时间，譬如一啲高峰期、朝早、黄昏等等呢啲繁忙时间咧，嗰、那个隧道收费就会贵啲嘅。你又点睇呢个建议呢？ 其实就要睇个执行上点样做。咁会执行上系我觉得系颇为困难嘅，因为第一样嘢就系、如果我哋睇翻类似会执行类似制度嘅新加坡咁样啦。咁其實你見到就係話佢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當佢進入一個收費區嘅時候咧，其實大家係會老遠佢都望住，哦，那個價錢係點樣咧？咁真係會有車起可能係側間等，哦，知道哦，可能你到十點鐘你會減價嘅，咁啲車咪可能慢慢九點幾就擺喺附擺喺公路口附近，一到十點衝過去，其實多呢啲情況嘅，老實講，咁因為其實呢個一定係多管齊下，你唔可能純粹用呢一種咁嘅收費系統去到管理到嘅。因為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係令到個塞車更加不能預計。同埋變相其實你倒翻轉講啫嘛，你變相將更多嘅車盡早 trap 咗入市區裏邊。 OK， 好。 其實我唔覺得係理想嘅方法嚟嘅，即係我哋好強調就話兩樣嘢係源頭做，第一係盡量令到交通需求唔使入市區，即係但係呢個需要政府喺規劃上做一種主導，盡量引車流可以或人流係唔需要入個市區，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你要其實係改善成個公共運輸嘅網絡系統，並唔係純粹話轉乘方便啲就用，因為其實亦都倒轉頭講一句就係話。好似而家觀塘咁，你其實成個塞車係真係好嚴重噶嘛。咁、但係當我可能坐巴士同坐巴士或者坐鐵路，個感覺係差到咁，還掂都塞車啦。我塞一個鐘喺個巴士度企，咁我不如或者喺個地鐵度企，咁我不如揸架私家車出條路度塞一個鐘頭，起碼我坐喺度啊。其實呢個係、okay. 所以成個係整體網公共運輸網絡。嗰、那個容量同埋嗰個成個服務嗰個感覺，你唔首先去做好一個改善呢一個部分咧，後面點樣去減少私家車措施或者點樣所謂分流措施，其實我係覺得空談嚟嘅，一定要首先處理咗呢步先嘅。 好，唔該曬鄭顯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鄭顯琪就係公共運輸研究組發言人，講到民建聯有個建議就係關於而家香港一啲運輸系統嘅。頭先講到一啲泊車轉乘啦，係咪可以喺啲巴士嘅轉乘嘅大型轉乘站嗰度咧起一啲嘅停車場啦？咁另外咧講到一啲隧道收費，會唔會喺啲繁忙時間就係收得貴啲，咁其他時間收得平啲，希望可以舒緩到一啲車流等等咧？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另一個題目啦，喺選委會選舉完結之後咧，大家焦點就會落喺嚟緊12月嘅立法會選舉咯。一直有人問啦，喺修改咗咧呢個選舉制度之後咧，民主黨會唔會去參選咧？咁見到佢哋都話咧，會喺26號嘅會員大會嗰度咧決定係咪參選立法會選舉。近排見到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都指啦，佢之前都講到就話民主黨如果唔參選咧，係形容係死路一條啦。咁佢另外尋日亦都向報章提到就話新選舉制度咧已經成為基本法嘅一部分啦。若果民主黨會員大會係否決參選，係等同係對抗新選舉制度，有可能咧係被外界定性為呢個對抗基本法政制發展安排嘅政黨，咁有可能令到咧民主黨嘅成員都有可能被質疑，係咪係真誠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咧？等等。呢、这個情況咧，又點睇咧？對於民主黨係咪參選定唔參選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其中一位嘅人士都想請佢同我哋傾啊，有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 早晨，李华明，讲下先，你自己本身是支持定不支持民主党去参选的立法会选举？ 我从大原则一个政党，我自己参加二十几年都即系用民主党，好多时候我基本上用民主党嘅身份去参选，政党是要去参选嘅。咁从呢个大原则睇，如果我哋唔参选咧，就民主党应该就解散。即系我觉得我哋唔系一个论政团体嚟嘅。咁呢个好重要嘅，呢个系我好相信嘅一个睇法咯。 嗯。大家就好現實問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你參選而家都要喺新嘅選舉制度之下，要唔同嘅界別嘅提名票啦，有冇信心民主黨係攞到呢啲嘅即係所謂入場券個過程又真係會得到支持咧？ 嗱，你問得係好正確嘅，咁但係如果話我要諗下有冇得提名，如果我冇可能好難啦，或者係有機會被 DQ，或者係我參選咗之後根本都選唔到，啊市民都唔投我票。咁我不如就唔參選啦。咁呢個咪我會覺得係一個唔係我想象嘅諗法咯。如果係唔行呢條路，我點知會唔會被 DQ？ 我唔行呢條路，點知人哋提唔提名我呢？係咪？我自己認為民主黨從來都唔會話係反中亂港嘅人嚟嘅，係咪？ 即係你覺得試咗先，最多都係被 DQ 呢個後果，係咪？ 有機會被 DQ 嗱，我哋有啲區議員被 DQ 啦。咁到頭嚟，就算我哋支持去參選，但係我哋可能冇咩人參選，即係揾唔到人，或者揾到人又被 DQ， 或者攞唔到提名。咁我都認命㗎，我都冇辦法㗎，我哋已經盡咗力。咁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即係立根於香港嘅一個，即係比較歷史多，同埋都攞到好多議席嘅一個政黨民主派。咁我哋都唔參選嘅話，我點知道呢啲嘢係咪發生？如果真係發生咗，俾人 DQ， 俾攞唔到提名，我諗俾市民睇到，我哋唔係唔參與，我哋已經盡力喺咁低氣壓、咁惡劣嘅環境，我哋參與，但係都做唔到，咁我哋冇辦法㗎。 嗯，我見有啲分析就話，譬如從區議員宣誓嗰個裁決啦，見到民主黨嘅區議員前區議員啦蘇逸恆啦，之前都有啲嘅説法話佢係主選派，即係都想出選嘅，咁但係最後都係被取消資格啦。亦都見到譬如喺選委會選舉，新思維嘅狄志遠咧就喺社福界嗰度叫做低票當選啦，形容為係即係最後要抽籤先至係當選啦。即係有啲嘅分析就話呢啲信息都睇到，其實都唔未必係特別想民主派係參選嘅，有啲咁嘅分析。你觉得仲系坚持去参选，整个就算系入闸嘅过程，会唔会都太困难？困难到其实未必系有啲讲法，可能都未必值得，或者甚至嗰个难度真系太高咯？系咪真系仲系要决定去参选住试咧？ 我同意嘅，而家个政治嗰、那个情况系越嚟越差嘅。我讲紧对即系民主派去参选嚟讲，即系可能冇空间嘅。咁如果冇空間，咁我哋咪唔存在囉。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政黨，如果冇空間參選，我哋參選但係失敗，咁我個失敗唔係市民冇投我哋票啊，係我哋根本入唔到閘嘅話呢，咁民主黨可能都已經完成咗歷史任務㗎。 嗯， 喺香港呢個政治民主運動嚟講呢，即係去到一個階段冇辦法再向前行，咁我覺得就冇必要要即係留住呢個政治嘅組織，但係又唔參選嘅話，咁我覺得即係冇乜意義咯。 嗯，你覺得民主黨嘅生存嘅價值就係在於參選？ 政黨係要參選， 嗯， 唔係講生存嘅價值。 嗯、 政黨仲要參選，仲有議席喎。如果你個政黨一路參選，但係立法會又冇任何議席嘅話，你呢個政黨有幾大嘅代表性？有幾大認受性在市民心目中，同埋你對政府有咩影響力，你點監察政府，全部都係失敗嘅。咁呢個政黨我諗都應該接埋㗎啦，係咪？ 即係你覺得如果參選咗冇攞到議席，都應該係解散個黨佢今屆係咪咧？ 嗱，如果你參選咗攞唔到議席，我哋要檢討，我哋有機會下次再嚟。但係我哋唔參選，我哋唔參選， 嗯， 咁啊等四年後再睇下點參選。咁我覺得呢個就有啲鴕鳥，即係鴕鳥嘅睇法咯。四年後會好過香，即係會情況好啲咩？個政治嘅狀況更加有利我哋民主參與咩？我真係我睇唔到咯。 嗯， 我見民主黨咧有啲人都提到就即係舉個例啦，其實參選都可能就算入到閘啊，當選咗先算啦。舉個例都要受到譬如有正面清單啦、負面清單啦。咁其中有負面清單提到話作出損害或傾向損害特區整體利益嘅行為都係。有啲人形容啦，呢一題都係叫做即係唔係咁清晰嘅界線嚟嘅。其實仲可唔可以發揮頭先話，即係入到去個議會係咪即係有個監察嘅政府嘅能力咧？有呢一啲咁嘅規限喺度，有啲民主黨嘅人士都分析，未必可以發揮到監察政府啊，或者所謂嘅影響力嘅。你係點睇咧？呢、這個 監察政府梗係你有民意授權，你掌握到民意去監察政府嘅係嘛？即係唔係你亂嚟噶嘛？唔係政府講乜你就反對噶嘛？即係等你睇翻我哋以前。我哋以往我哋民主党啲议员参与立法会提出啲反对意见或者係监察政府我哋批评政府都有我哋嘅分析有理据有民意授权㗎嘛，即係我就唔係担心呢样嘢，如果担心呢样嘢嘅话四年后都唔使选啦，都唔使继续选㗎，如果一路担心呢样嘢就 在于你觉得参选係参选立法会嘅层面，区议会嘅层面又得唔得呢？ 大家心知肚明啦，小浪漫而家区议会政府是即我不知道是不是解散添啦，即看到那个实际上矮化得很紧要咯，所有政治功能冇晒，俾选委会由地区分区委员会啊、防火队啊、灭罪会去取替晒，咁区议会的功能呢我会相信即会更加被除非下一届选举如果仲有的话建制派翻晒嚟，十八个区议会都建制派揸 fit 呢，咁又唔同啦，又会变翻噶咯。 我见我尝试即系有其他人嘅意见啦。譬如我见到民主党前主席刘维卿就讲到话，民主党如果最终系唔参选嘅话，决定咁啊，未来就会继续做社区服务啦。罗建熙而家嘅现任主席都讲到就话，政党只要有地区嘅根基同市民嘅联系咧，都可以反映到部分嘅市民嘅意见啦，仍然有空间咧社会存在嘅。点睇有同你有啲谂法嘅唔同咧？呢啲人？ 我落區，我呢幾年嚟冇做議員，但我都有會喺區出席啲活動啦，同埋我都會落去區飲下茶、食下嘢、打下牙膠，同啲街坊。啲街坊問我最近嘅事，我屋企有啲問題，公屋嗰度問題，我揾邊個議員啊？你啲議員都辭曬職，我講啲乜嘢咧？我真係唔識講。即係你無名無份，你啲叫做社區服務，你作為一個義工喺個地區。你寫封信俾房屋署，你約房屋署開會，你約運輸署開會，政府部門睬你都傻啦！你冇呢個一個民意代表嘅官方嘅身份，我覺得即係呢啲都係即係有啲天真嘅諗法咯。 即係翻翻轉頭都係個話語權嘅問題。如果入唔到個體制之後， 你唔喺個體制，政府部門做咩要睬你啫？係咪？即係你諗下。即我講，即如果你唔係一個有正式有民意授權選出嚟嘅代表，咁官方機構收到啲投訴信、轉介信、市民求助信，我可以肯定講，石沉大海嘅多噶啦。 我見尋日都有啲嘅傳媒揾到你做專訪啦，你提到就話。好討厭攬炒，就話即係唔係民主黨應該行嘅路啊？唔參選就等於攬炒，呢、這個嗰、那個講法係點樣？我唔係好明呢、這個。 其實因為有啲冇出街，你知呢啲嘢就，因為嗰個前提就係有其他激進嗰啲本土派或者咩會攻擊民主黨，如果你參選。應該唔參選嘅，唔可以美化呢個選舉。你唔參選，你參選就會合理化咗呢個咁民主嘅制度。即係你明白嗰個攻擊啦嚇。咁我就話嗱，嗰啲咪攬炒咯。即係佢要你唔好去選，或者佢要你去選，你就跟曬佢，要捆綁埋一齊。我就話我唔中意呢啲攬炒咯。咁我諗你而家清楚個講法啦。 我想問一下，因為我見到頭先都提到啊，全國橋聯副主席啊羅文端咧，咁喺報紙度都講到話，基本法啊，即係呢個新選舉制度已經成為基本法嘅一部分，就話如果真係用一個罷選，即係民主黨係罷選嘅話咧，即係唔派人去參選呢個立法會嘅話咧，可能會被視為呢個對抗基本法嘅，亦都。引申到一個情況就是話，可能會所有民主黨的成員都被質疑是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呢，這個也都令到他們民主黨的區議員的資格也都可能受質疑，這個會不會是你考慮之一呢，作出現在你說覺得要參選立法會這個決定的時候？ 第一，他不是政府中央政府的代表，是不是？即是我看他的文章我都會看， 但是我作為一個參考，我就不認真即覺得呢個官方嘅即正面嘅一個代表性嘅言論。第二，我哋一個政黨如果唔參選，我譬如我都認為應該解散噶，係嘛？我唔係講唔係咩基本法違反咗咩國安法咁樣，我唔係從來唔係咁考慮，我就覺得你唔參選，咁就失去咗政黨嘅本身最基本嘅意義啦嘛。咁所以農民端啲嘢我就有睇曬嘅，但係我就作為一個參考咁咯，睇睇咯。但我唔係認真覺得佢就係官方嘅文章，同埋我亦都唔係好同意佢啲觀點噶。 嗯，我見你之前四月嗰陣咧就提過話新選舉制度都係民主大倒退啦，講話如果中央只係俾民主黨參選，唔俾其他泛民入閘嘅話咧，民主黨應該係杯葛嘅選舉。而家係咪算係而家個諗法叫同當時係有啲唔同？ 呢幾個月啊，那個政治形勢更加惡劣咗。有幾個我哋啲老大哥合作嘅夥伴都解散啦，譬如教協啊、職工盟呢啲，係咪？咁嗰個氣氛係咁差，而家我哋入唔入到閘，好似你話齋，攞唔攞到提名，會唔會被 DQ 都唔知嘅。即係我都根本上，其他啲泛民政黨我唔了解，我唔知道啦。公民黨我相信佢哋唔會參選啦，亦都講到出嚟啦。咁如果係民主黨唔參選嘅話咧，就變咗民主派幾十年嚟就真係冇人去參選，咁我會覺得一個係即係好痛心、好可惜嘅情景咯。 嗯，整體嚟講，而家有啲人即係可能話想參選嘅都未必入到閘啦，或者你自己會唔會再諗過翻出嚟再參選啊？又 我再答多次啦，絕對唔會咯。 嗯， 我交咗棒俾人，我冇理由再翻去噶。我都一把年紀啦。 嗯， 我唔係為自己參選啊，完全梗係唔會啦。咁就算我要爭取參選，所以希望民主黨都去參選，都好正常嘅。作為一個黨員，但係喺呢度再講一次啊，小農民，我係唔會參選 嘅。你呢派嘅意見，即係支持參選啦。你喺黨內嘅聲音算唔算大嘅？即係或者你聽到同你差唔多聲音嘅意見係多唔多嘅？ 我真係冇同其他黨員去摸底，但係聽到主席嘅口吻咧，就話我嘅影響力好低，冇乜人理我。在民主黨入邊，咁冇辦法啦，我咪一個個人意見、少數意見咯。民主啊嘛，咁我都要發表聲音噶嘛，係咪 ？OK， 好啊，唔該曬李華明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啊。李華明咧就係民主黨嘅前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即係民主黨而家應唔應該參選立法會嘅選舉咧，咁就嚟緊佢哋大會會再去傾嘅。另外咧就同大家講另一個議題啦，講完有關於一啲政治議題，因為喺疫情之下咧，其實唔少嘅展覽業方面咧都受到一啲嘅影響，嗰啲展覽都要延期或者係取消等等嘅。咁啊見到咧有一啲展覽業嘅人士咧都係要求睇下可唔可以政府再有一啲嘢幫佢哋。其實之前喺防疫抗疫基金咧有叫做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嘅，但係就話呢一方面都未必幫到咁多。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先，有康亞有限公司董事李志生，早晨。早晨，李志生。 早晨啊，早晨啊，蕭生你好。 你好，李志生，講下先，你哋公司其實我想了解一下你哋嘅角色喺展覽業嚟講係做啲咩嘅？即係你哋唔係參展商啦，你哋係搞個展覽定係點樣？ 啊，冇錯啦，主持，我哋係其中一個咧，係已經喺香港扎根好多年嘅主辦機構。咁即係由於呢個展覽業咧喺大氣電波比較少講啦，容許我一兩分鐘咧講講咧，究竟我哋係講緊邊類嘅展覽？ 好啊。 咁其實香港而家有兩類展覽嘅，一類咧行內叫 B2C， 就係咩咧？嗰個入場參觀人士咧係即係普羅大眾。咁舉個例啦，即係譬如工展會啊、書展啊、美食博覽啊、動漫啊、電腦展呢啲，咁咧就係個個咧就係免費入場嘅，或者憑票買一張飛就入場噶啦。咁另一類咧，我哋行內叫 B2B， 就係咧個對象主要係行內嘅業內人士，咁啊採購商。咁呢啲咧就普通市民咧就比較少參與嘅。咁而我哋本身我哋公司咧就主要做，亦都香港好多咧就呢啲所謂 B2B 嘅展覽會。咁香港嚟講咧，喺2018年咧最高峰期嗰時咧，每年咧呢啲咁嘅本地展覽會嘅 B2C 咧大概有50場，但係大嘅貿易展覽 B2B 咧，大概有110場，咁總共有160場到啦。咁自從2021年2月有咗呢個肺炎之後咧，由於 國際好多旅遊限制，同埋咧即係各地政府甚至特區政府一啲檢疫措施咧，基本上係令到啲大型嘅貿易展覽咧係冇辦法舉行嘅。 嗯， 因為每一個展覽會有成大部分都有二三千參展商咧，其中咧超過一半都係海外嘅參展商，而呢個參觀嘅買家咧都係有一半咧都係海外嘅，佢根本上係嚟唔到香港。咁嚟唔到香港，結果咧就冇辦法舉行到啦。咁政府咧，其實咧都體察到呢個困難嘅，就成立咗嗰個會議展覽資助基金。 嗯。 咁咧屬於私人主辦機構咧，就有6亿2000万嘅。咁由旧年二月至到今年嘅8月31号咧，只不過咧係用咗 20%， 即係大約1亿2000万。咁亦都有53个。大部分都是本地展覽會咧，係可以係即係申請到呢個資助嘅。咁即係可以話到俾你聽咧，全個貿易展覽會咧係喺香港係停擺嘅，係冇辦法舉行嘅。咁當然啦，政府經商局都講過，係每年呢個行業咧，譬如2018年咧，係帶俾香港經濟收益嘅有580亿嘅旅遊收益，各方面嘅旅遊啊、酒店啊、機票啊、餐飲啊、購物。所以導致到佢哋咧，之前都有個計劃咧，就擴容啊、 okay. 擴充呢個會展啊，同埋機場展覽館。 李先生啊，因為咧頭先就講到話，即本地嗰啲展覽業咧，都因為個檢疫等等咧，啲海外嘅參展商都未必嚟到，所以受影響。這個、呢個咧想詳細揾你轉頭傾下，好嗎？ 好啊，好啊。 好，轉頭再打俾你。 《星島日報》專訪時強調，喺國慶等大節日，絕對不能掉以輕心，一定全力加強保安工作。他又警告，在紧接的10月10号双十节，市民切勿意图做出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的行为，或者是鼓励甚至煽动其他人做这些行为，全部都是属于严重罪行。过去的10月10号双十节都有亲台人士在香港举行活动，如果届时高举或者是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叫相关口号，是不是违法？邓炳强就强调会按照个别实际情况处理。星岛日报报道。 邓炳强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亦都提到今届政府任期仲剩翻9个月，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是必须同埋有迫切性。局方正进行研究，将以2003年提出的立法草案内容建议作为起点，并参考外国包括美国的国家安全法例，重新拟定全新的23条立法草案，将重点立法规管摄取国家机密，即是间谍活动。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活動，以及香港政治組織和外國政治組織的活動，他相信在下一個立法會會期可以做到相關的立法工作。《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屯門醫院昨日公布一宗遺漏宋家遺體作解剖的事件，涉及一名懷孕25周的孕婦，因為胎兒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上個月2號在該院接受引產，醫生其後為產婦和嬰屍組織進行一系列的檢查和化驗，家屬同意對嬰屍進行解剖，直至到本月中這名產婦到屯門醫院進行產後檢查，醫生才發現未能夠找到嬰屍的解剖報告，追查之下就發現當日引產後院方未有將嬰屍送往解剖，不過遺體已經是送往食環處處理，院方說已經約見產婦和家屬解釋事件以及致歉。《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即日籌安排昨日起擴展到所有合資格人士，将军澳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营办者就认为，新安排虽然可以方便市民打针，但如果要大大提高接种率，港府仍然需要想想其他办法。港府早前公布将在公立医院设注射站，据了解医管局除了计划在伊利沙伯医院和屯门医院设注射站之外，港岛区一间公立医院亦都会设注射站。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港府每年會按照機制檢討外傭規定最低工資，2019年加薪110元，去年動薪維持每個月4630元，今年的調整結果聽日會公布。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海外僱傭中心行政總裁張傑文認為，暫時未有必要調高最低工資，因為本港福利比起其他東南亞地方吸引，現時的水平已經有足夠吸引力。不過過去一年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入境限制之下令到外傭供不應求，推高了平均薪酬，增幅近3-4成，每個月的工資介乎6000至8000元。這個是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 第六届区议会原有479名议员经历泛民区议员离职潮等事件，至今有276个议席悬空。明报上个月底起统计，询问离任者日后会不会参选、继续提供地区服务等，一共有68名前区议员回复，五成受访者表明不再参与各级选举，七成人就会继续服务社区。有元朗前区议员表明不再参选，指参选空间较想象中窄，红线越来越紧。亦都有前区议员指出，话如果区议会制度不变，会尽力重返议会；如果区议会冇空间发挥，就努力喺自己嘅选区服务。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嘅社评话，新界北未来人口预期将会大幅增长，而且位处于港深合作嘅结合部，必须要及早筹划新界北以至全港交通建设。政府要跳出地域限制，以港深产业对接的大局观，促进新界北区域和跨境交通的发展，善用大数据、新技术发展智能交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交通效益，为本港经济打好基础。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房屋问题的症结不是土地不足，而是港府有地不用，加上现行的审批程序冗长繁复，由生地变熟地往往耗时十年八载，再加剧房屋问题恶化。政论话，要解开死结，最重要的是设立专责部门，简化审批程序。即使做不到深圳的一条龙审批，起码亦都要做到半条龙，节省时间。东方日报政论。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环球暖化迫在眉睫，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表明不再新建境外燃煤发电厂，成为首个作出相类承诺的发展中国家。社评话，过去大排温室气体积累出今日财富的发达国家，亦都是时候履行历史责任，增加气候拨款，务上协助贫困国家纾减危机。经济日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暗示不会同中国寻求新冷战，但近日同英国以及澳洲组建新三国同盟，第一项行动就是为澳洲筹建核潜艇部队，并涉中国，就有推动冷战的军备竞赛意味。社论说，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要强化同欧盟、东盟友谊，才是避免冷战的实际行动。星岛日报社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去荃湾咧，分别有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阻路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观景台。咁后少少都系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彩虹村一带咧都系挤塞。咁但系最主要咧就影响到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有车龙啦，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分别有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咁先讲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就喺北架山花园。咁呢一段嘅龙翔道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啦。后少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咁呢一段路咧近住彩虹村都系比较挤塞。咁但系最主要咧就影响咗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飞鹅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啦，落翻渣华道的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啦，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正常翻。咁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 龙尾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象鼻山路落返全景围，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事实上，乳癌筛查服务遍布全球，至少有3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推行。 香港家书，请来香港乳癌基金会创会人张淑仪医生。 今日香港在乳癌筛查之中，可以讲是踏出最重要的一步。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2021年9月23日，警方拘捕19岁女子涉嫌违反国安法，消息指是研学思政黄婉琳。 屯门医院遗漏，将胎死腹中医师送往解剖，院方致歉。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患者曾打两剂疫苗。 拜登与马克龙通电话，双潜艇风波。联合声明指双方同意重建互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疫情之下展览业嘅受影响啊，头先就请你一位嘉宾咧，就讲到有关于即系展览，其实都有两类嘅，有啲就系普罗大众可以参与嘅啦，有啲就系行业为主嘅参与嘅一啲展览，亦都提到咧有啲海外嘅参展商咧，因为嚟到香港之后咧，要喺酒店隔离啦，要检疫啦，咁所以令到佢哋咧都系却步啊，未必嚟系做展览嘅。咁究竟成个情况个影响几大咧？继续揾佢讲啊。电话旁边就有康亚有限公司董事李志生。 系你好，早晨。 早晨，李志生，继续讲下先。头先，我想了解到其实而家即系成个行业嗰个损失系几大咧，同埋政府之前都有俾到头先讲到话呢个叫做会议展览业嘅资助计划嘅，咁但系就主要系喺长租方面有资助嘅，就话未必帮到你哋太多啦。你哋希望点样帮到你哋咧？又 啊，冇错啊，即系其实咧，自从即系旧年开始咧。差唔多全，其實應該咁講，全球嘅展覽業咧初期咧都會受到影響嘅，因為即係嗰個旅遊限制啦。咁但係咧，其實喺歐洲啊，或者喺中東啊國內咧，有啲地方咧啲展覽會都開始係復辦啦，因為佢哋嗰個檢疫嘅措施咧就係比較寬鬆。咁香港嚟講咧，由於譬如目前咧大部分來自境外，應該咁講，包括國內咧。嘅嚟嘅參展商同或者係參觀嘅買家咧，都要喺即係指定酒店做檢疫嘅。咁、那個時間就即係14至21天。咁基本上咧，即係我可以同你咁講咧，係冇人會考慮嘅，即係個時間太長。咁、甚至到國內咧，國內人翻到去咧都仲要檢疫嘅。咁所以令到成個行業咧差唔多停擺。咁至於政府嗰、那個會議展覽資助基金咧，個原意係好嘅，希望咧減輕。即是主办机构的成本，但是呢个魔鬼在细节，因为你要做到做完之后基本上60天呢他才将个租金呢是回赠返个主办机构。咁但是我哋啲大型嘅贸易展览会呢基本上呢由去年2月开始呢都未曾即是举办过一场啊，完全冇做过。咁即是我哋呢、这个嗰、那个资助基金呢基本上呢我哋系即係領唔到嘅，申請唔到嘅，冇得申請添嘛。咁大部分至到目前為止攞到呢個資助基金咧，都係一啲我當頭講話 B2C 本土嘅展覽會。好啦，呢啲本土展覽會咧，佢哋而家能夠主辦咧，因為有呢啲租金補貼嚇。其實好多人都懷疑咧，呢啲展覽會咧，一旦冇咗呢個租金補貼咧， 係會唔會繼續能夠辦得落去？咁、我哋目前呢，即係行業主要幾個大嘅主辦大嘅貿易展覽嘅公司呢，都好希望呢，即係有兩個訴求。第一呢，就係、呢個展覽資助計劃呢，目前嘅申請日期呀嘅限期係明年嘅6月30號。咁我哋呢都同即係呢個商經局啊邱局長呢都傾過嘅。希望佢呢盡快呢考慮呢將呢個申請日期呢係延至明年嘅12月31號。就多六個月先。即係點解呢，我哋啲展覽會而家差唔多即進入10月啦。我哋開始要籌備明年9月、10月、11月嗰啲大型嗰啲貿易展覽會。 但呢個前提就要預當時唔使再做一啲十幾日或者廿幾日嘅檢疫，如果唔係都會同樣情況，就係啲海外參展商未必會嚟，又搞唔成成個展覽。 你講得好啱，但係咧，我哋都照目前嘅情況，海外嘅放鬆啊，譬如另外咧，香港而家譬如疫苗接種，我相信到明年四五月咧都可能有機會去到高咧，咁應該嗰個放鬆嘅機會咧就會大過而家嘅。咁我哋都要即係做籌備工作啦。 OK， 好。 即係去到最後一分鐘唔能夠舉行嘅，大家都冇辦法。 明白。 咁但係我哋希望咧，呢個防疫基金呢、這個資助計劃咧，係盡快政府能夠咧係決定同埋宣布咧係延長多六個月，等我哋咧行內係盡快可能即係可以啊。進行呢個籌備工作。 OK。 咁第二咧就係、有十幾場呢大展覽會咧嘅主辦商咧，其實我哋維持嗰個員工啊、個架構咧，嗰、那個成本都好吃力嘅。咁我哋希望政府咧能夠咧係諗到一個方法，點樣俾呢啲長期喺香港過往十年或者五年、六年都舉辦過啲大型展覽會有規模嘅咧，都係睇下點樣可以俾多少少。即係財務上嘅協助俾我哋，令到我哋咧係能夠係守住目前呢個困境，咁唔需要咧係去考慮咧將呢啲展覽會咧搬去其他地方舉行，因為有啲地方佢個檢疫冇咁嚴咧，可能我哋都要考慮，因為我哋啲參展商都俾好大壓力我哋嘅，佢、 okay， 話你香港做唔到，點解你唔搬去第啲地方啊？嗰啲人哋又冇限住嗰啲人要檢疫酒店，咁你去做幾屆先啦、啊？咁但係問題。究竟展覽會搬咗走咧，就其實幾難搬翻翻嚟嘅。咁呢個對香港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好大損失啦。咁影響到香港嘅品牌啦嚇。譬如我哋做呢啲展覽會，我哋使好多錢宣傳。咁喺宣傳過程咧，其實係提高香港嘅知名度。亦都令到好多人嚟咧，令到香港呢個國際城市咧係好活嘅。咁、另外有好多參展商帶啲產品嚟咧，亦都將啲產品嘅資訊咧。带到嚟香港，俾好多其他啲中小企都睇到，可以观摩到。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咧能够即系体察我哋呢个行业嘅特质，尽快咧系决定系呢个延长呢、這个展览呢、這个资助计划， 明白、 那个申请日期， 好，好， 同埋睇下点样帮下我哋咯咁样。 OK， 好啊。头先提到嗰两点，希望即系政府相关部门都听到啦。啱啱倾过咧就系康亚有限公司嘅董事李志生，先休息一阵。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美国辉瑞药厂咧，早前就话佢哋生产嘅新冠疫苗咧，对五岁至到十一岁嘅小朋友咧都有效，就将会咧系寻求美国当局咧系授权使用嘅。呢个对于香港成个参考性有几大咧？请你一位专家同我哋倾。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点睇呢一个辉瑞药厂嗰个嘅研究，同埋香港有几大参考性咧？五岁至十一岁，如果真系打伏必泰嘅话， 嗱两方面睇啦。首先辉瑞咧，佢嗰个嘅研究数据咧就未曾喺科学期刊里边发表啦。咁只系药厂咧，就佢喺佢嘅官方网站里边咧就披露咗部分嘅资料。咁嗰個數據呢就係、涉及就5歲到11歲嘅兒童啦，大約就2200人。 咁佢個接種嗰個疫苗咧，就伏必泰咧，就係成年人劑量嘅三分之一。咁如果係成年人咧，就30微克啦。咁佢呢個研究嗰啲小朋友咧，係接種咗10微克嘅，即係三分之一嘅劑量啦。咁接種嘅時間表咧，就同成年人一樣嘅，都係相隔21日去到接種啦。咁佢就分析咗咧，呢啲小朋友接種完第二針之後咧，嗰個抗體水平。咁抗體水平咧，佢就同成年人即係大啲嘅年青人同埋成年人咧，16歲、25歲比較咧，咁發覺咧就得出嚟嗰個中和抗體嘅水平咧，大致上係差唔多。咁都兩個嘅組別咧，就都係大約1100左右啦。咁佢參考翻嗰個抗體水平咧，咁佢就估計咧，佢係會有一定嘅成效咯。咁但係其實佢嗰、那個資料本身咧，佢冇公布到咧，實際上邊去預防嗰個疫苗嘅成效。咁大家記得咧，世界衞生組織喺年幾前就公布咗其中一個重要審批疫苗嘅標準咧，就係、是、接種疫苗之後咧，就喺臨床研究咧，佢嗰個成效啊，即係實際上面嗰個成效咧，要超過50%咯，就唔係話單純睇嗰個抗體咧，你就會去接受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佢個人數係大約2200多人啦。咁安全數據嗰方面咧，就都係局限於喺2200多人啦。咁我哋知道喺大啲嘅年青人，譬如12到17歲咁啊。咁其中一個關注點咧，就係、是、接種伏必泰疫苗之後咧，就有部分人會有個心肌炎嘅情況。咁如果心肌炎咧，就而家講緊喺年青人嗰個風險啦，咁就視乎你點去統計啦。咁就大約係介乎咧，就每接種5000人就到10000人或者20000人咧，就會有一宗。咁所以如果佢只係2200多人嘅數據咧，咁基本上你冇辦法評估到咧，就接種完之後係唔係有一個心肌炎嘅風險咯。咁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咧就嗰個數據未曾足夠咯。 嗯，你預計如果真係即係雖然數據未曾足夠啦，如果真係降到伏必泰打疫苗去到5歲至11歲，打個劑量係咪都會少啲啊？同埋係咪都可能好似之前即係青少年嗰個12至17歲嗰個打一針伏必泰就得，會唔會有啲咁嘅調整咧？你預計？ 嗱，劑量咧就一定係減少咗噶啦，因為佢嗰個相關嘅研究咧係用10微克嘅劑量嚟到做啊。咁而至於你話咧，就係唔係只接種一針咧？呢、這個就言之尚早啦，因為佢兩針嗰度嘅數據咧都未曾齊全啦。咁其實主要嗰個關注點咧，係喺呢個年齡層咧，就大家要去問清楚咧，就是、你接種到底個主要目的咧，係喺呢啲小朋友度減低佢出現重症或者死亡嘅風險啊，亦或減低咧佢哋受到感染，咁咧就喺社區整體嗰、那個得益嗰方面嘅考慮大啲咧。嗱，如果你係喺呢個年齡層去減低佢哋重症嘅風險啊，咁其實呢個年齡層佢哋感染咗新冠肺炎病毒咧，出現重症機會咧其實好細。咁如果你係睇翻，就算喺美國嗰啲數字咁啊，咁你5歲到11歲，咁佢接種即係感染完之後咧，咁佢出現重症嘅機會咧，10000個裏邊都冇一個。咁甚至乎有唔少嘅數據顯示，可能50000人感染咧，都冇一宗呢啲嘅重症或者死亡。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話係接種個目的係減低重症同死亡咧，咁你個安全數據特別係心肌炎嗰個風險咧，你要有數以萬人嘅統計資料咧，你真係評估到嗰、那個接種疫苗之後嘅潛在風險咧，你先至可以講得到咧嗰、那個得益咧就大於潛在嘅風險。 OK。另外就想問下另一個關於水上樂園啊，近排係開幕啦，見到呢兩日都有唔少啲市民入場去玩啊，有啲排長龍嘅情況嘅，甚至咁佢咧就因應防疫咧都有啲限制，譬如就話啲訪客喺園區入邊啦，任何範圍都要係戴口罩嘅，除咗用餐啦、滑水梯啦、水池啊、淋浴嗰啲除外，咁就話佢哋嘅響度咧同埋安全團隊咧都會係佩戴曬口罩去直勤嘅，咁啊訪客可以將個口罩放喺防水袋等等，有需要時先至戴。你覺得整體嗰個風險又點咧？而家喺即係水上樂園話每日清潔消毒一次啊，嗰啲夠唔夠咧？你覺得有？ 嗱，佢水上樂園咧，就佢仲有個人數限制嘅，咁佢就每日限制4500人啦。咁大約就係佢估算咧嗰個場地可以容納人數嘅50%啦。嗱，咁佢係參照翻咧，就喺游泳池裏面咧而家現行嗰個安排啦。咁即係話 你除咗係用餐啊，就落水嘅時間，或者喺更衣室淋浴嘅期間咧，即係其餘時間都係要佩戴口罩咯。嗱，咁其實嗰個風險可以分做兩方面啦。咁就如果你係冇佩戴口罩嘅話咧，咁嗰個時期咧就經空氣傳播嘅風險咧，相對嚟講係比較大嘅。咁因為如果你係冇佩戴口罩，就喺室內啦，講緊室內裏邊咧，如果係一旦有感染嘅人士就係進入咗室內嗰個環境咁啊，咁啊確實係有一個傳播風險嘅。咁佢水上樂園佢部分嘅場地咧屬於戶外嘅，咁如果戶外地方空氣係比較流通嘅話咧。咁佢就算係冇佩戴口罩，咁相對嚟講嗰個風險咧會係低一截嘅。嗱，第二方面咧就係喺水裏面嗰個嘅傳播風險啦。咁佢係水裏面嗰個處理咧，就應該都係跟翻游泳池嗰個標準啦。咁即係喺水裏面咧要加一定份量嘅氯氣進行消毒啦。咁其實咧就經泳池水或者經呢啲水上樂園嘅水而發生傳播新冠肺炎病毒嘅風險咧，應該嚟講咧係比較低嘅。咁主要咧就因為佢有一個稀釋嘅作用啦，咁你嗰個涉及嘅池水咧就個量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如果你就算係有人士感染咗咁啦，咁佢喺水裏面嗰個污染病毒量咧應該係好細嘅。其次咧就佢如果係適度加咗呢啲氯氣嘅水咧，咁喺英國咧就倫敦帝國學院咧佢哋都有啲研究做過咧，就發覺如果你嗰、那個調節係做得好嘅話咧，個消毒嗰方面做得好嘅話咧，咁佢喺實驗室裏面咧就模擬翻泳池裏面嗰啲嘅水咧，咁大約30秒嘅接觸咧，就嗰個病毒量咧可以減低咧就1000倍。咁所以咧就如果要加強嗰、那個水質嗰個控制咧，咁我覺得可以參考翻英國各方面嘅數據咯。Okay. 整濕咗嗰啲口罩會唔會都成個效用係有影響嘅？因為有啲人玩緊水上活動都戴住口罩。 嗱，濕咗個成效一定低噶啦。如果你正常環情況下邊佩戴咧，就視乎佢嗰個人係咪大力唞氣啊，就做運動啊，講好成日講嘢啊，咁就2到4個鐘頭咧就要換噶啦。咁如果你話咧就係喺嗰個池水附近。個口罩係潑濕咗嘅話咧，咁其實嗰個佩戴就唔舒服啦。咁另外嗰個防病毒嘅成效咧，都會大幅度咁樣減低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發覺嗰個口罩濕咗或者佩戴時間長咧，咁其實就呢啲冇落水嘅使用者咧，其實都可以換咗個口罩去。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话：相信非建制派或泛民人士，只要能够务实理性，仍然有参选空间。佢唔介意被标签系政治花瓶。只要能夠監察政府表達民主訴求，他會繼續做這樣的花瓶角色。狄志遠經抽籤之後取得選委會選舉社福界別最後一席，成為選委。他說有人嘲諷他並非民主派，只是好運，但同時亦收到左中右立場人士的鼓勵。話無疑泛民人士參選空間比以前窄，亦增設關卡，但相信中央話不會搞清一色。另外，民主黨將在星期日舉行會員大會，討論是否參加12月的立法會選舉。曾經是民主黨黨員的狄志遠擔心，如果有實力的政黨杯葛選舉，失去議會平台，民主派力量將更加萎縮。屯門龍鼓洲附近海面，昨晚10多有一艘木船和快艇相撞，木船上兩名男子連同船上的貨物墮海，水警救起兩人，其中一名年約60歲男子昏迷送院後不治，另一名54歲男子留院治理。警方初步調查後相信兩人乘坐木船從內地進入香港水域，54歲傷者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和非法入境被捕，

中秋節啦，好多人都會買月餅嘅。過往你哋都有留意到一啲月餅即係浪費啊，或者要棄置嘅情況嘅。今年嗰個觀察又點，或者你哋預計又會點咧？ 因為我哋早幾年之前都有每年都有做一啲嘅問卷調查，咁啊調查翻問翻市民佢哋嗰個買月餅啊、預備慶節啊，或者之後丟棄嘅情況嘅嚇。不過呢兩年咧就因為疫情關係，咁我哋就安排唔到啲街頭訪問嗰啲做，咁所以我哋之前嘅數字就有嘅。咁不過今年咧我哋就冇實質上做過調查。咁不過咧我哋咧即係見到咁多年，因為我哋都做咗好多年嘅十幾年噶啦。咁其實即係每年嗰、那個丟棄數字推算出嚟咧，其實都好多時都過百萬嘅，得好似一年半年係即係唔過百萬嘅啫。咁所以推斷咧，其實我哋即係自己都有觀察啊，自己留意翻。咁其實我哋相信今年都係會過百萬，都即係嗰個浪費都可能會好嚴重嘅嚇。 嗯，過百萬係仲過計啊嘛，係嘛？你講緊係唔係合啊？ 因為我哋即係會問翻啲市民去個屋企咁即係譬如舊年丟棄咗幾多個月餅咁樣樣，咁我哋用翻嗰個家庭全香港嗰個家庭數目咁推算翻出嚟嘅個數字係嚇， 但係點解估算會今年都會成過百萬咁多？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咧？成個大環境？ 我諗因為譬如疫情下咁，大家都即係留喺香港啦。咁佢其實好彩今年啱啱中秋節呢段時間嗰疫情緩和咗，咁相信大家即係都會可能會慶節啊，一齊食飯啊咁樣樣，咁互相送贈月餅。咁即係譬如我自己都有去攞月餅嘅時候，見到啊都幾旺咁樣嘅，見到啲係咯個市場咁。咁我相信都有好多人送贈月餅咁樣樣，咁但係係咯，即係如果過多嘅時候咧，就好即係估計嚇都可能會好似往年咁樣樣，可能未必食得曬啊，有時可能會抌咗去，咁可能個浪費情況都有機會幾嚴重下嘅嚇。 嗯，即係多咗留喺香港，可能反而即係過節啊、做節嘅時候送俾啲親朋戚友嗰啲月餅可能更多，可能會有機會浪費。 早排又有消費券，咁大家都係咯，好樂意咁消費咁，可能都會買多咗都唔出奇嚇。 嗱，各位聽眾點睇18723？18723會唔會有啲類似嘅經歷咧？而家即係中秋就啱啱過咗啦，咁屋企嗰啲月餅食曬未咧？或者剩翻幾多咧？會唔會有機會過往都試過真係食唔曬要抌咧？18723講下你嘅睇法，會唔會今年就仲多啲咁嘅情況咧？講下你嘅睇法。其實有咩方法可以減少啲月餅要去抌咧？即係我又其實可能我係人哋送俾我嘅，咁我啊真係食唔曬，咁點處理咧？ 嗱，其實咧，我覺得係即係不嬲環保係預先即係準備嗰下係好緊要嘅。咁所以譬如你係接收嗰個嘅，咁你預計其實你收得都幾多，咁如果你估計你都食唔曬咧，其實最好係即係中秋節之前咁可以捐贈啦。咁其實好多坊間譬如上網都揾到唔少嘅機構可以即係幫助轉贈俾有需要嘅市民咁樣樣嘅。咁如果喺節日之前俾到佢哋有需要嘅家庭咁樣最好嘅。咁但係如果係過咗氣之後咧，咁其實都有部分團體都會即係過咗中秋之後短時間咧，佢都會收嘅。咁可能係係咯，即係同大家分享，我覺得係最好嘅。咁但係如果你係送嗰個咧，咁其實我哋之前發覺都有啲幾有趣嘅發現㗎。我哋發覺即係譬如啲傳統麥口味月餅咧，咁大家係比較中意送傳統口味，咁但係咧大家中唔中意食咧，就好似其實偏向唔係咁中意啲傳統味道嘅月餅嘅。咁所以其實可能要問翻對方會唔會即係中意咩口味啊，甚至佢會唔會收到過多嘅月餅？咁其實即係可以問翻對方嘅需要。咁如果可以做到呢樣嘢，事先嗰度即係如果冇需要嘅，咁就唔好送咁啊。其實嗰、那個即係源頭減費嚇咁啊，就咁最好嘅。 這個就可能是市民的層面，無論是買月餅還是、即是可能買回啱口味的月餅，或者收月餅那個會不會過多送給別人先呢？但是從一個即是賣家即是商家的角度來說，有些什麼可以又做得環保一點呢？即是在月餅方面，除了說月餅之外，有些人又關心到整個包裝等等的問題，你又怎麼看？ 其實我們是之前都做調查的時候都有留意一些月餅包裝的，其實都即現在都偏向都很標準這樣，一個月餅有個膠兜啦，咁去獨立包裝啦，有個即膠袋咁樣樣，跟住就即如果比較簡約啲，就就一個盒咁樣裝住啲可能四個裝嘅，咁就咁裝住四包咁嘅月餅咯。咁以往咧，其實有啲好浮誇嘅，又有券報啊，又好多層包裝，幾十個包裝嘅一盒。咁但係我哋即近年其實少見咗嘅。咁我哋見到啲月餅生產商，即雖然話冇進一步再減到好低，咁但係咧啲好誇張、好浪費嗰啲咧，其實係少見咗，亦都有啲廠家都用一啲嘅即係 保嘅包裝咁樣嚟到做宣傳咁樣啦。咁我個盒可能可以即係改裝做一個收納盒啊咁樣樣都有嘅，都見過嘅、 即係簡約啲，甚至可以重用都有嘅，有啲咁嘅包裝。 係啦係啦。 講完月餅之後啦，見到熒光棒喎，有啲人即係中秋都玩下呢一啲熒光棒啦。過往都擔心嘅對環境問題，即係可能直情玩完之後隨地抌係一個問題啦。本身呢一啲物質留喺度，都可能對環境產生一啲問題噶嘛。你哋觀察到係咪預計今年都可能都會比較多一啲 我自己本身就唔係好見到嚇、不過咧我見到即係上睇翻新聞啊，咁見到有啲朋友即係、有啲尤其是小朋友都甚至話掟上樹啊咁樣，呢啲就即係唔係咁好嘅行為啦嚇、因為其實始終熒光棒其實回收唔到嘅，佢雖然係塑膠啦，咁但係佢裏邊有好多好複雜嘅化學物質嘅，咁嗰啲物質其實即係你如果要回收咧，要其實要清潔得好乾淨，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實際上操作咧係清潔唔到嘅，咁所以其實一定係抌嘅，咁但係裏邊嗰啲化學物質咧，其實有部分可能會係對環境有傷害啊，有啲亦都係即係我哋都因為佢好複雜，好多唔同嘅熒光劑啊咁樣樣，有啲部分咧可能會係致癌物啊，又或者對啲細胞可能令到細胞突變啊，唔同嘅化學物質嘅。咁如果你話滲透咗喺個環境嗰度，滲入咗泥土啊咁樣樣污染咗咧，都亦應該會有一定嘅問題喺度嘅。 所以直情建議啲市民就不如直接唔好玩佢咁，咁因為都回收唔到係嘛？ 係 其實熒光棒其實即係像佢靚咁，可能最多幾個鐘或者甚至幾十分鐘嘅啫。咁但係咧，佢對於個環境嗰個影響起碼幾十年咁樣樣係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其實係咯，即係一刻嘅好似好靚咁，其實咧背後個環境問題好嚴重嘅嚇。咁所以其實真係熒光棒係真係好唔適合玩嘅嚇。 OK， 我話講到中秋節嘅一啲引起可能引起一啲嘅環保嘅問題啦，講到月餅、熒光棒等等。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李德恆就係綠色力量高級保育經理嚟嘅。咁啊，對於頭先講到一啲月餅嘅情況，會唔會你自己屋企都收咗唔少月餅，又可能食唔曬咧？繼續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會唔會諗下啲回收嘅方法啊？等等，有冇見過咧？點樣回收嘅咧？又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咁啊，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張鳳平。 葉凌鳳感時傷世嘅心懷。寥寥几笔的日记文字里面，我们做读者的感受殊深，但是更多的生活细节是更能够显现他对知识的渴求，比如下面这一天。 1951年6月2日，天有阴雨，写香港的蛇，六种毒蛇已经写了四种，枕上读香港郊外，关于鸟的部分，观察香港的鸟类以及新界锦田和林村坳最适宜。作者说有一次一日见到60余种。 古人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叶先生何止认识，他竟能作深入的介绍，真是了不起。好像另一则日记，真是叫你想不到啊！芝麻绿豆的事在他笔下亦都系一趣。 1973年3月6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晴朗，阳光甚好，心情亦都舒畅。今晚冯明之喺电视上面讲《兰亭修涉》时，王羲之所记之晋永和9年岁至癸丑，距离今年癸丑为第27花甲已经1000余年啦。 时光飞逝。人生苦短，叶先生是隐隐然在这个好天气之下想到时光飞去的话，1000年就此成为过去，他怎可以不提起他的笔记一记呢？ 读叶凌凤日记，书是他的命根，他舞文弄墨，写不同报章的专栏，他是作家，是著书家，是藏书家，从日记之中看到他买书、写书、读书、藏书。据说他没有书房，但是他的家都堆满了书。或者有人会问，贤则这位读书人作家，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说应该是三本读书随笔了吧，或者啦，写书人、爱书人其实是一样东西。爱书人爱书如命，读叶凌凤日记品味这位爱书人所走过的岁月， 了解一个人和书天衣无缝的结合，真是叫人向往不已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叶凌凤日记》，作者叶凌凤，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个机构咧做咗调查，有关于啲市民咧对于一啲本地娱乐创作啦，或者电影啦、网上创作啊、音乐等等咧嘅睇法嘅，亦都讲到咧政府嘅支援咧，佢哋又点睇？又请嚟佢哋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有青协青年创研副民生组副召集人廖美欣，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廖美欣，我见你哋个调查好广泛，电影、电视、音乐、网上创作都有，讲下你哋个调查有咩发现啦？ 好啊，好啊，系啊，我哋个调查咧，因为睇到其实而家香港嗰个娱乐产业咧，成日都成为咗大家个话题啊。咁好多朋友喺我哋身边倾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兴奋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喺八月尾至到九月头咧，我哋都做咗个实地意见调查，咁访问咗800多名香港嘅市民啦，睇下佢点样睇，无论系电影啦、电视啦、音乐同埋网上创作呢几方面，佢哋嘅睇法啦，觉得香港可以点样发展得好啲。同埋可能對政府喺政策上有冇啲建議咁樣咯。 具體嚟講，我見有啲分數嘅，有啲譬如廣東譬如話電視啊、電影啊、網上創作，平均都好似5分、6分咁樣啫，以10分為最高啦，咁啊0分最低啦，咁點睇呢一個嘅數字咧？又 其實咧，我哋就覺得咧，香港嗰啲受訪者咧，不嬲都比較要求高嘅。其實我哋咧都認同咧，我哋啲受訪者其實都傾向欣賞本地嘅創作。无论是广东歌啦、电视台啦、电影啦、网上创作，其实我哋睇到佢嘅评分系差唔多嘅，都系去到10分满分啦。 喂喂，啱啱倾过咧就系廖美欣啊，咁可能佢个线路有啲问题，系，哎，继续翻嚟啦，继续可以讲啦，差唔多讲到话个分数差唔多，几个范畴都。 是啊，其實我哋睇到佢哋都差唔多係6分嘅，咁我哋都覺得咧，其實受訪者傾向欣賞本地個創作嘅，咁同埋佢哋都有提及到啦，無論係廣東歌啦，或者本地嘅電視節目啦，有時嗰種同聲同氣同埋嗰種共鳴感咧，通常係令到佢哋覺得嘅節目好吸引。 即係越有共鳴，就會越欣賞嗰個項目，係咪咁嘅意思？ 是啊是啊是啊，尤其是我想是广东话歌啦，他们很多时间无论在歌词啊或者是对于那个演员啊歌手啊比较熟悉一点，他们就会觉得跟自己比较 connected， 有个共鸣感。同埋我们都个调查都发现了呢，他们透过这些节目呢，其实对香港的归属感都增加了，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都提升了。 我其实见到你们有一行就叫本地娱乐制作最能代表香港的文化，同埋本地娱乐制作提高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都有评分的，这个都是吗？ 是啊， 算不算高 啊 这个？ 算啦算啦算啦，我哋次次咧同我哋有时我哋有啲个案啊或者嘉宾分享咧，大家一讲到呢方面咧，个个都好兴奋。 整体嚟讲啦，我见你哋即系除咗讲到啲受访者点睇啦，亦都有问到佢哋对于即系支援啦，对于呢啲娱乐产业嘅支援会有啲睇法嘅。 是啊是啊，我哋其实都访问咗唔同嘅呢个行业里面嘅一啲嘅专业人士啦，咁大家普遍就觉得咧，香港喺呢方面嘅支援咧就比较倾向多咗少少喺电影嘅方面嘅，反而对一啲创作歌手啊或者一啲网上创作，尤其是好多而家独立嘅创作人啦，各方面嘅支援就唔系好多嘅，同埋可能香港政府而家个支援咧就比较系一笔过嘅拨款啦，就唔系一个比较持续有系统嘅支援啦，甚至乎佢有时有啲资助基金咧都系希望系揾咗一啲已经系出名。或者有个成功例子的一些演人士，咁所以初入行的人呢就可能比较困难啲。咁我哋都希望呢，其实政府可以成立返文化局啦，做多啲统筹工作，可以帮啲人才培训啦，同埋真係令到多啲呢啲持份者嘅声音呢可以听到，同埋即係成个业界可以再蓬勃啲囉。 支援就呢一方面啦，另一方面我见到你哋又问到话，係咪娱乐制作太商业化同单一化呢？咁呢个结果又点，或者应该要向咩方向发展呢？如果係有。 是啊，我哋其实 26% 受访者咧都觉得咧嗰个娱乐太过商业化单化啦，佢哋好希望咧嗰个题材要多元化啲嘅。我哋事实上咧都睇到咧，欣赏同埋唔欣赏本地电影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咧就是个剧情吸唔吸引，讲个话题咧够唔够丰富。咁所以咧同埋我哋都睇到啲广东歌咧，其实而家嘅趋势咧，那个话题越嚟越嗰、那个涵涉嘅范畴啊，话题越嚟越广阔啦，唔再系以前净系可能爱情多啲啦，而家都有好多文化唔同嘅心态啊、心灵上嘅一啲 議題咯。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如果多啲議題啦，多啲唔同嘅人才可以入行咧，其實對成個娛樂圈應該係。 即 好有幫助。 嗯，但我整體見話，即係呢個本地娛樂製作單一化太商業都唔係太高，即係26%咁樣。你點睇啦？同埋呢一個有冇話背後原因係咩嘅？佢哋有冇講嘅？ 佢哋其實我哋主要叫佢做評分啫。咁佢呢方面咧，我哋受訪者就冇分享得太多嘅。但係我哋喺一啲個案交流裏面都聽到，佢哋希望融入多啲唔同嘅小眾嘅一啲創作人啦。因為嗰個議題咧，有時每個創作人咧關心嘅議題都唔同啦。佢哋希望多啲唔同新鮮啲嘅 program 咯，唔好似以前咁，往往都係主流嗰一兩個類型嘅話題，可能係愛情啊，或者係一啲商業嘅題目為主咁樣。 OK， 頭先又講到話電影嗰度啦，咁啊見到係咪有啲受訪嘅人士都提到2021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啊？佢哋係咪有表達到意見嘅喺個調查入邊都？ 其實喺我哋調查做嘅時間咧，當時咧個條例草案嗰個資料唔係好多，我哋咧就唔係好深入咁問咗好多問題嘅。不過喺呢同專家訪問閒談裏邊咧，佢哋都有分享少少啦。始終嗰個法例嘅條文而家唔係咁清晰啊，都擔心會唔會有啲自我審查啦，或者係覺得嗰啲灰色地帶點樣去拿捏咧，會唔會影響咗投資者長遠投資嘅信心咧？咁呢方面咧係感覺到業界係有啲隱憂嘅。而我哋尗個調查裏邊咧都發現大概有16% 受訪者左右啦。所以認為咧，香港嗰個創作空間係收窄緊啦，可能亦都因為嗰個社會環境有個改變啦，亦都局限咗香港娛樂產業嘅發展啦。咁所以嗰個空間、嗰個文化娛樂嗰個土壤係即係大家都好重視嘅，其實呢方面。 嗯，即係頭先講到話呢一個嘅條例都有啲唔清晰嘅地方，因為咧呢個就涉及話個條例講到話規定檢查員咧係需要考慮影片嘅上映啦，係咪有不利國家安全呢啲元素嘅？補充翻呢個先。另外咧，頭先你講到話文化局都係你哋嘅建議之一嘅。具體嚟講，希望文化局嘅出現點樣可以改善到而家娛樂產業可能面對嘅一啲問題咧？ 我哋覺得文化局可以有三個重要嘅職能啦。其中一個咧，我哋希望佢聽多啲業界嘅代表，立有一個諮詢架構啦，例如聽一啲獨立音樂人啦，甚至乎網絡創作呢啲比較。而家目前比較受忽略嘅代表，我哋希望佢可以聽多啲佢嘅聲音啦。咁另一方面咧，而家我哋都有受訪者表示咧，其實而家嗰個娛樂圈界嗰個人才培訓咧，好似唔係好足夠啊。好多時咧啲 program 咧都係由啲非資助嘅院校教育課程去做啦。咁希望都增加呢個監管嘅，咁文化局都可以做呢個角色啦。咁另一方面咧，文化局都可以改善嗰個資助計劃嘅，例如提供多啲可能提供一啲稅務優惠啦，或者個資助計劃咧真係可以支援到。多啲唔同獨立同埋新進嘅人士，唔一定係可能佢已經有個好好以前做過好多、 okay. 拍過好多戲啊，先攞到個資本咁。 好啊，唔該曬你，廖美欣好詳細同我哋講咗你哋嘅調查。廖美欣咧就係青協青年創研副民生組副召集人嚟噶。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